欢睡了，我太累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作词才奴，读歌人韩建强。盛夏

留下在我心上。 Mandarin Heavy Mandarin Heavy Mandarin 小鹿在乱撞。 Mandarin Heavy Mandarin Heavy Mandarin 让爱彷徨。 Mandarin Heavy Mandarin Heavy Mandarin 逃离了惆怅。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随他去吧。